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并没有就此停顿，整个人紧贴在深海魔鲸王身上，就像是一只金色的大蜘蛛一般，八蛛毛起落之间缓慢地向上攀爬。八蛛毛每一次起落都会在深海魔鲸王身上留下一个被吞噬的干瘪的凹陷，从而引起深海魔鲸王庞大的身体产生痉挛。更令深海魔鲸王痛苦的是，他那干瘪后的皮肤无疑会防御力大减。唐三就那么拖着海神三叉戟，利用海神三叉戟锋利的主刃切割着他的皮肤，血肉外翻。而且他还取出两个瓶子，不断把瓶中的红色蓝色液体倒入他伤口之中。深海魔鲸王的翻腾再剧烈，也禁不住唐三这所有的行动都是在他的能量保护之下进行的。无论深海魔鲸王怎样行动，他那庞大的身体就决定了他无法把唐三怎么样。这种情况深海魔鲸王也是第一次遇到，他有心向自己身体发动攻击，拼着受伤也要干掉唐三，可是他纯能量的攻击方式都必须要依靠身体发出，正好够不到自身，只有那些利用大海发动的攻击才能落到他自己身上。可这些利用大海发动的攻击方式却对唐三一点用都没有。 哼，任你如何攻击，我有海神之光就不怕。 唐三往深海魔鲸王伤口中倒入的自然不会是什么好东西，虽然存货不多了，但这时候他也顾不得节省。冰火两仪眼内带来的泉水可不一般，当初凭借着这东西，唐三杀死了大量的邪魔虎鲸。深海魔鲸王的身体强度当然不是邪魔虎鲸所能相比的，但在那冰火两重天的煎熬之中，他的身体机能也被快速破坏着。而最令他痛苦的是，唐三正在将附加在他身上的痛苦不断延伸。巨大的鲸尾重重地拍击在海面上，掀起滔天巨浪，而深海魔鲸王那庞大的身体也借助这一次拍击骤然从海水中腾起，那可是长达200米的巨大身躯，就连他背上的唐三也在这剧烈的震荡下不得不暂时停止自己的动作。如果此时深海魔鲸王能够看到唐三的表情，一定会发现这个带给他巨大痛苦的人类嘴角处正流露出了一丝得逞的笑容。深海魔鲸王那些被割裂的伤口中，要么冻成冰，要么变成烤肉，但是在这两者之中却都多了一层淡淡的蓝金色光芒。无与伦比的庞大能量从深海魔鲸王头部瞬间爆发开来，在这一刹那，他那长达200米的身体竟然就那么停顿在天空之中。深蓝色的光芒从下方的大海中升腾而起，而半空中那大片的乌云则是降下了9道粗如水缸的巨大雷电，重击在深海魔鲸王身上。幸好这9道紫电连深海魔鲸王都无法控制方位，这才没有落在马红俊身上，但他还是全身一阵麻痹，吓得赶忙向旁边飞出1000米。强烈的蓝紫色光芒瞬间弥漫在深海魔鲸王庞大的身躯之上，不论是下方的蓝色还是上方落下的紫色雷电，落在他身上之后都多了一层淡淡的金光。深海魔鲸王皮肤表面仿佛凝结了一层蓝紫色水晶一般，同时他那巨大的身体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开始了收缩。9道紫色雷电落在深海魔鲸王身上的同时，唐三就感觉到自己全身一阵麻痹。神级八蛛毛自然不会就此挣脱，不过这个时候唐三却选择了主动退避，身形一闪，八蛛毛已然收回，摇身一晃已是数百米之外。与此同时，他将海神三叉戟交到自己右手之中，身上武魂瞬间切换，巨大的昊天锤被左手掌握。 胖子准备，这家伙的属性是水和雷。 唐三的八蛛毛在他背后伸展开来，那强烈的金光令唐三气息大盛。没错，深海魔鲸王的身体确实要比他强悍得多，但是他的八蛛毛却不再是半神级，而是真正的神级。唐三当然知道深海魔鲸王要干什么，就像他先前对深海魔鲸王口吐人言毫不吃惊一样，连小白都能在陆地上暂时化为人形，这修炼了百万年的深海魔鲸王难道会不能吗？ 看来他是要化形了。 想要让他身体庞大这一弱点消失，他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选，这也是唐三给他设计好的路。当初在海神岛的时候，唐三就听小白说过，任何海魂兽就算能够幻化成人形，一般也不会这么做，因为幻化成人形之后，他们身体的优势就将荡然无存，整体实力都会随之下降。凭借着神级八蛛矛的特殊能力和战术的完美安排，唐三硬是令深海魔鲸王不得不抛弃他那庞大如堡垒一般的身躯。只要他幻化成人形，虽然少了破绽，但对付起来也就要容易得多。而事实上，深海魔鲸王也不得不这么做，他以往面对的敌人根本就没有用唐三这种方法和他战斗的，就算那些对手想要这么做，也没有八蛛矛这种变态的外附魂骨。深海魔鲸王深刻地感受到，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唐三完全有磨死自己的机会。他吞噬过多的能量可以通过技能释放出来，也攻击到自己身上，那八蛛矛就是无尽吞噬，虽然时间长，但自己也就要完蛋了。无奈之下，他才不得不做出了眼前的选择。而作为海中霸主，化为人形对他来说比小白削弱的还要厉害，至少庞大的身体带来的各种好处荡然无存，整体能量也无法全部使用。在深海魔鲸王身体表面凝结出的那层蓝紫色晶体轰然爆裂，半空之中顿时形成了一片蓝紫色的庞大漩涡，破碎的晶体就像是一片片利刃，充满了强横的切割力，水雷双属性，要是真的身处其中，恐怕不死也要脱层皮。不过就算如此，空中的情况变化还是令唐三吃了一惊，庞大的蓝紫色漩涡并没有随着释放而消失，反而是快速的收缩，在剧烈的旋转中疯狂挤压，不断的压缩着自身能量，而其中深海魔鲸王的身体已经看不到了。 你以为逼迫我变成人形你就有机会了吗？不错，人形态的我确实没有那么庞大的能量，可这百万年的积累，尤其是你能揣测的。 三哥，这家伙在干什么？好狂暴的能量，你要小心。 唐三点了点头，他也不知道深海魔鲸王在干什么，但在这个时候他是绝不会冒进的。那凝聚了水和雷，甚至还带有风能量的蓝紫色漩涡绝不是那么简单，贸然进入很可能就会被深海魔鲸王抓住机会。对于深海魔鲸王的战斗经验，唐三是绝不会怀疑的。左手昊天锤，右手海神三叉戟，唐三整个人都保持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之中，精神力空灵外放，这天地之间虽然都充满了深海魔鲸王的庞大能量，但唐三的精神力却充斥在深海魔鲸王能量之间的每一个缝隙之中。这些缝隙看上去不起眼，但却完完全全地将深海魔鲸王的能量笼罩在内，不能影响到深海魔鲸王的能量，但却能够清晰地将深海魔鲸王能量中的每一分变化准确地传递到唐三脑海之中。 深海魔鲸王那无比庞大的能量正在以极其恐怖的速度压缩着，而且压缩得非常有层次感，越靠近核心的位置能量波动就越强烈，那真正的核心连我的精神力也探测不进去了。 不过唐三并没有再白费力气，因为他很快就看到了结果。蓝紫色光芒收敛，身长200米的巨大深海魔鲸不见了，出现在唐三视野中的是一名脸色古朴的中年人，此人身高3米开外，深蓝色的长发披散在背后，最为奇特的是他穿着一身奇异的深紫色铠甲，铠甲呈现为晶体状，由胸铠、肩铠、腹铠、战裙以及四肢铠甲组成，全身一体，看不到任何连接的缝隙，高高的护颈利甲将脖子也保护在内，头戴一顶半包围式的深紫色两侧有着鱼鳃一般的纹路的帽子，空气中所有的能量在他出现的那一刻似乎完全归拢在一起。与此同时，在他背后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紫色漩涡，漩涡缓缓上飘，旋转着从他背后来到身前，最后凝聚在他胸铠正中的位置，化为了一颗拳头大小的宝石。 可就算是化成了宝石，它里面也依旧闪烁着旋转的能量，看上去极为奇异。目睹着半空中的变化，小白骇然色变。 能量凯化，看来他并不是吹嘘，恐怕他真的已经到达了接近神的境界。当年的海神大人正是在成神之时，将能量与自身融合，形成铠甲神器，并将自己的武魂幻化成海神三叉戟，作为自己的武器。这深海魔鲸王虽然只是将能量变化成铠甲，并不能与身体完全融合，但那也只是一线之差而已啊。 化身人形后，无法完全凝固入体的能量，就压缩成这铠甲穿在身上，依旧可以利用它来发挥出原本能量的威力。看来小三失算了，这深海魔鲸王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得多。 半空中的唐三却显得格外冷静，戴沐白能够想到的他当然不会想不到，只是他看得比戴沐白更深。深海魔鲸王这利用自身能量幻化出的铠甲固然强悍，但与千仞雪的天使套装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而对唐三有利的就是，不论他幻化出的铠甲多么强悍，想要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更多的也就是借助水。他的另一个属性雷只不过是附属属性而已，而身为海神传承者的唐三最不怕的就是水。当初尚未完全领悟天使之神神迹的千仞雪都被唐三压着打，面对深海魔鲸王他又怎会退缩呢？从能量上来看，深海魔鲸王的强大毋庸置疑，他的整体能量强度甚至不逊色于千仞雪，但他毕竟还不是神，而且他的本源深海魔鲸虽然也是顶级魂兽，可与唐三曾经见过的暗魔邪神虎相比，本身属性还是有所差距的。暗魔邪神虎那才是真正的三系平衡，要是唐三面对的是百万年级别的暗魔邪神虎，他连想都不会多想，肯定是掉头就跑。八蛛矛缓缓伸展，矛锋指向深海魔鲸王。唐三的目光凝固而冰冷，丝毫没有因为对方的强大而产生动摇。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